红旗点天天有聊，先播广告。义乌制造宾王王牌聚千为王，宾王扑克打造公平娱乐，星光视频中国流行视频行业龙头企业，欧亿中国智能厨房系统集成者。红旗点，我们每个工作日都在手机 APP 蜻蜓 FM 上更新，欢迎大家下载蜻蜓 FM， 然后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红旗点的微博账号就叫红旗点，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是我的名字张红，也欢迎大家的关注。那如果说咱们中国人现在有钱了，地下躺个这个3-5美元都不稀罕都不捡，那是夸张，那是比尔盖茨他不用捡。君不见从除夕夜到现在啊，这年还没过去呢，不论是大妈呀还是妹子还是小伙子，都没事的时候低头奋勇的去抢红包，连春晚都顾不上看了。抢红包能抢多少呢？哎，每次也就是1块2块8毛1毛还有1分的。顺便强烈谴责一下发1分的，这个流量真的不够啊。但是也说明大家没把这个1块2块1毛2毛1分2分的人民币不当钱啊，说明大家还是喜欢哪怕是零钱啊。当然在抢红包大战当中，最大的赢家不是大妈妹子，不是你我啊，而是抢红包的平台腾讯微信。据微信说呢，从除夕到初五，微信红包总收发次数达到321亿次，总计是5.16亿人。如今叫吸引力经济，叫眼球经济，所以5亿多人那能带来多少经济啊，金子。所以微信是个大赢家。直到正当大家都在表扬微信，说哎呀挺爽的，把欢乐带给人间，甚至开创了一个新的年俗抢红包，微信一抹脸说不能总无私奉献，该我自己犒劳一下我自己了，给我发个红包。腾讯发了公告，从3月1号开始，就下个月开始啊，微信支付对转账功能开始停收手续费了。哎，转而对什么呢？对提现功能收取手续费，就是你把那红包要转到我的这个银行卡里，这个要收费了。每位用户终身享受1000块钱免费提现额度，这太少了。超出部分按照银行费率收取手续费，目前的费率都是0.1%，每笔最少收你1毛钱，所以那发1分钱的就太过分了啊！人家收手续费就收1毛，这1毛钱看上去不多啊。那前面说了，不能不把1毛钱不当钱，甚至不能不把1分钱不当钱。5亿个1毛钱，多少？那是5000万，那拿起来那得点坏多少点钞机啊？你想想，腾讯说了，这钱呢，他也不是犒劳自家，不是给自己家发红包了，是要支付银行的手续费。那马上就有人问了，说提现是干什么？是向银行账户里存款呢？是从你红包里边提起钱来存到银行账户去，那银行会收手续费吗？存钱他也收手续费，确实把钱存到银行，银行呢当然高兴，按道理不收手续费。有一家和微信有合作的股份制银行人士呢，就说当个人通过银行卡向微信转入资金的时候，就是充值，你没钱发红包了，你零钱里边不够了，你从银行卡里边转钱进去，这个属于快捷支付业务，从银行支付钱到微信里边，银行呢会按金额呢收取每笔0.1%的这个费用。而这个准备收费的这个叫提现操作，就是把现金把零钱变成了我银行卡里的钱，这属于银行的代发渠道业务，银行是不收费的。但也有另外的情况，就提现虽然是代发的业务，但也要看微信是不是这家银行，在这家银行里边有备付金的账户，如果有的话，那就相当于本行代发，就是自己行里边转钱嘛，大家都知道不用花钱啊，银行不对微信收费。如果没有备付金的账户，就是微信和这个银行没什么关系，那就得跨行，跨行的话银行可能就会对微信收手续费。总之呢，有可能啊，微信是要替你提现交点钱的，所以这回呢他说我不替你交了，你直接收你的。那不管银行是不是收手续费，微信这一次看来是铁了心要收手续费了。依我看呢，有这么几个原因，基本上3点。第一呢，就是赚钱，那谁跟钱都没仇。2015年的时候，中国第三方移动支付市场依然是野蛮生长，大家都知道，交易这个规模达到了16.36亿人民币，同比上涨多少？这个涨幅很吓人，104.2%啊！虽然前途光明，但眼下仍然处在市场培育的阶段，很多平台大多还在赔本赚吆喝，早点赚钱能赚一点是一点，哪怕1毛，哪怕1分，股东高兴，管理层高兴，大家都高兴。当然呢，你一收钱就有人不高兴。新华社就在前天发表新华时评，说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加行动的这个指导意见，明确的就说了，说充分发挥互联网的高效便捷优势，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降低服务消费的成本， 那你对用户常用这个服务添加新的收费项目，降低服务消费成本，从何谈起呢？一个企业发展壮大的途径有很多，但雁过拔毛的战略恐怕不是长久之计，不是最优之计。你看新华社不高兴腾讯雁过拔毛，但腾讯想拔的不是小毛，是更大的毛，这是腾讯收费的第二个原因。显然腾讯是希望通过提现收费让用户把更多的资金干什么呢？别提现，留存在微信支付的这个理财平台上，更多的通过微信入口进行消费。从目前来看呢，要躲过这个微信的提现的这个收费啊，你不把它转到你的自己的银行卡里，办法至少有两个。一就是我用微信直接支付，我到哪儿去便利店啊买东西啊，话费充值啊，团购消费啊等等，我直接刷一下微信，哎，这也是微信想看到的。另外一个呢，就是通过零钱啊直接转到哪儿去，转到理财产品里去，就是微信自己的理财产品，然后呢赚取足够的抵扣手续费的金额以后再取出来存到微信里去，这微信给你赚了钱了，你再转到自己银行卡里，就相当于那个你那点手续费啊已经被人赚回来了。这两个办法都对微信支付呢有好处，可能这才是微信提现收费的真正的目的。而银行收费不过是个说辞，就是人家想通过银行收费就0.1元，就一毛钱的这样的一个门槛，让你用我的理财或者用我的这个支付。第三个原因呢，可能就是经过今年春节的这个红包大战，红包大劫啊，对这个腾讯来说，腾讯以为就像是解放军打完了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天下大局已定，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不管不顾的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了。所以也有评论说他这么干的时候比传统的垄断企业还牛心。互联网时代确实使交易行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支付宝和微信钱包为代表的第三方支付平台不断的渗透线上线下支付和转账业务，眼看着这个支付蛋糕啊被一步一步的蚕食，银行迫于压力正在开始减免收费的项目。去年九月份的时候，招商银行、宁波银行相继宣布通过网银和手机银行转账享受零费率就免费了。两个月以后，浙商银行、中信银行，这就已经稍微大一点银行了啊，上海银行等多家银行也陆续推出了网银转账的免费新政。而就在昨天，更大的行工行传出消息，加入到手机银行境内转账免费的阵营，免费正在向大行里边渗透。所以你看，哎，他们在免费传统的啊，这个微信反而开始收费了。一个老板说呢，说以前啊用 POS 机，银行的那个银联的 POS 机，手续费呢比较高，我们店没有装。这两年呢，很多客人呢都是通过支付宝和微信支付。现在你在北京很多超市里边都可以支付宝或者微信支付了。现在微信支付提现手续费这么高，那比刷卡还贵，以后会尽量让顾客用其他方式。哎，这是老板说的啊。但是很可能人家腾讯希望的是，你既然提现那么高，那尽量可能你用微信支付吧，就不用提现了。市场经济就是这么无情，甭说什么忠诚度啊，也甭说什么互联网精神，腿长在人身上，说走就走。所以这些家的竞争对手们啊，纷纷用你看不到的微小的一点手段，希望留住你用我的这种支付手段来支付。那腾讯微信支付的最大竞争对手大家都知道是支付宝。这两个呢在中国第三方支付市场占据了绝对的统治地位。微信支付呢虽然借助红包在很短的时间积累了大量的用户，确实在红包大战当中厉害，但这些用户眼下看上去并没有能很好的转化成为互联网的金融用户。光用你发红包呢不是给你带不来多少钱，我得用你来消费来理财才能给你带来钱。那据腾讯科技的消息呢，他们公布的数据呢，2014年拥有支付宝的这个蚂蚁金服啊，就阿里的营业收入是 101.5 亿元，比13年同比增长 91.6%， 调整后净利润是 26.3 亿元。支付业务、融资业务、理财业务将给公司2015到2017年营业收入带来 49.6% 的复合增长，预计2015年到2017年净利润复合增长率为 63.5%。 那微信支付虽然有很高的品牌知名度，但是和支付宝相比整体上差距仍然巨大。在支付领域的这个竞争呢，这个时候的招式内功呢都在 伯仲之间，其实胜败几乎在一瞬间，所以两边的老板都说，说我们离失败恐怕离被打倒离破产恐怕只有几天的时间，那各自呢都在等待对方流出破绽。现在看来，支付宝、百度钱包这几个第三方支付机构的这个提现转账还不收费，那微信贸然的迈出了这一步，不知道是福是祸。有网评说，说支付宝不懂社交，微信呢其实也不懂支付，你们俩就各自做各自的，别瞎折腾了。哼，但是话是这么说，怎么能不折腾呢？互联网就是折腾出来的，不折腾就是等死，折腾有可能是找死，但是也有可能是涅槃重生。好了，今天就聊到这儿，红起点明天接着聊。Come back.